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啊。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 974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974乐趣特价游。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就在974乐趣特价游，我是你的好朋友高磊。哎，每天晚上呢都会在这里呢和大家相会，一起分享出游的快乐。那么说到海岛旅行呢，首先进入咱们国人脑海的，我想啊，这个目的地似乎就是马尔代夫了。马尔代夫意味着浪漫、美丽、惬意，哇，所以呢，似乎马尔代夫就成为了海岛的代名词。马代，它阳光蓝天，海滩和美食都征服了世界，也征服了国人。去马尔代夫旅行固然好，但是由众多岛屿组成的马尔代夫在其中选岛的工作可是个重头戏。因为在马尔代夫有100多个海岛可以度假，那怎么选？有超过1000人可能会告诉你1000个答案。哎，那今天呢，咱们的乐趣旅行就为您精选了3条马尔代夫的海岛线路，让我们一起去了解这3个海岛的不同之处、浮潜的差异以及岛上的美食。哎，这个冬天呀，打算去海岛游的朋友们，快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在这儿呢，特别提醒大家，您现在就可以关注974乐趣特价游，在我们播报的同时呢，您还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闪购下单，把您感兴趣的超值线路呢尽收囊中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出的乐趣闪购呢，准备了有6条线路啊，都是同一个目的地，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马尔代夫，行程呢也都是5晚7天，只不过我们去的岛不同，他们呢分别是2019年1月9号或者是20号出发的摩富士岛，市场价呢是每人21199元，而闪购价呢是每人20899元。2019年1月11号或者是23号出发的港丽岛，市场价每人20399元，而我们今天的闪购价呢是每人20099元。还有一条呢是2019年1月9号或者是20号出发的澳静岛，市场价呢是每人15299元，而我们今天的闪购价是每人14499元。好了，别忘了打开手机微信哈，搜索咱们的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 FM974 乐趣旅行。那现在呢，给大家伙介绍的所有的线路，您都可以以乐趣闪购的超值价格拿下。那么说到今天我们的目的地马尔代夫共和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马尔代夫，哎，它呢是位于南亚，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岛国，由1200多个小珊瑚岛屿组成。那么其中啊，202个岛屿有人居住，从空中俯瞰呢，就像是一串珍珠洒落在印度洋上，被誉为是印度洋的珍珠。不算领海啊，马尔代夫面积大约是298平方公里，是亚洲最小的国家。 马尔代夫呢是一个常年都相对比较适合旅行的国家，那儿的蓝天、海洋、沙滩都是最著名的。当你乘坐的飞机冲出了云层，耀眼的白沙岛和绿宝石的礁湖就会一下子呈现在你的眼前。等不及飞机降落，你就会坚信，哇，这里就是属于你的海岛天堂了。说到马尔代夫的首都是马累啊，是世界上最小的首都之一，位于北马累环礁的南部边缘，是马尔代夫人口最多的城市，是印度洋上重要的军事及交通要地，也是红海、波斯湾至太平洋的重要停泊港。马累呢是一座很小的城市，一辆自行车啊就够转的，而且有时候步行呢是观赏这座城市的最佳方式。这座城市最大的特色就在于纯天然，街道上没有刻意铺整的柏油路，放眼望去尽是晶亮洁白的白沙路，皇宫和政府机关等等啊都是两层式的平房，非常的整洁。屋外的花园呢长满了各种的果树，环境是恬静而秀美，街道两旁高大挺拔的椰子树与各种热带地区特有的奇花异草相映成辉。在市中心呢，还可以游览苏丹花园，参观国家博物馆，了解马累的自然和人文。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刚为您推荐的有三条以马尔代夫为目的地的行程啊，都是五晚七天的，去到的岛不同，分别是摩夫士岛、港利岛、奥进岛，价格也不尽相同。那么如果您想了解详细的情况，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随时下单进行抢购。高磊祝您好运啦。 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看一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九七四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那今天呢为您推荐的六条闪购线路啊，都是同一个目的地马尔代夫。那么到马尔代夫当然是要放松，晒晒太阳，喝喝鸡尾酒，看着印度洋的日落，哎呀多么的惬意啊。我们呢为您罗列了去马尔代夫您一定要尝试做的六件事，哎，这才不会辜负您的假期。那么首先第一件就是观海豚。马尔代夫的海豚啊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喜欢给人惊喜，只要出海，无论是浮潜、海钓还是日落巡游，都有机会发现他们的身影。当看着满脸憨态可掬的他们追着你的船只西游，人与自然奇妙的和谐感就在心头泛起，一定啊会交织成为最难以磨灭的欢乐记忆。那么第二件事就是思想独栋海景小屋。你想象一下，一岛一世界，一屋一天堂。马尔代夫的每一座小岛啊都是一个度假村，而每一间客房都是一座独立的海景小屋，再也不用担心遇上吵闹的隔壁。哎，最好的私密性和最宜人的景观可以让你嗅着隐约的海风，在这座与世隔绝的度假海岛上，让你的身体得到最充分的疗养和休息。哎，不行了，我真的想度假去了啊。那第三件事就是恋上拖尾沙滩。哎，什么意思呢？这个拖尾沙滩的意思啊，就是一条形状像尾巴的沙滩拖展消失在海中，是马尔代夫海滩的一大特色。踏上这条海上之路，两边海浪不时地拍打起来，仿佛置身于大海当中，震撼激动的感觉，哇，无以言表啊。那第四件事就是举头望明夜。马尔代夫四季晴朗，夜空明净无比，当余晖散尽，闲坐海边，看着浩瀚的星河完整地倒映在平静的海面，呈现了另外一片镜像天空的时候， 马尔代夫便展开了另一面的天堂画卷。这一刻不妨放空一切，就让心情沐浴在辽阔的星海，其余的什么都不做，什么也都不用去想，静静享受就好了。这第五件事就是黄昏垂钓，在黄昏时刻搭乘渔船出海，体验马尔代夫人最喜爱的夜间垂钓，不失为一项老少皆宜的特别活动。有了经验丰富的水手指导，人人都可以直接用鱼线钓起一条条海鱼，而后啊，就是回到沙滩上的料理烧烤，饱餐一顿您亲手钓上的战利品，体验丰收的乐趣。那最后一件事，我相信也是朋友们最喜欢的，这就是 SPA 水疗。位于马尔代夫的每个度假村几乎都会建有一个水疗中心，那当地秘传的南亚传统的按摩疗法，经常使用天然萃取的初榨椰子油，亦或是一种当地人喜欢的叶子，神奇的成分几乎可以用来舒缓任何的小病痛。传统的马尔代夫沙粒按摩更可以有效地治疗肌肉和关节疼痛，让人闻着空气当中海盐和植物的芬芳，从身到心放松到极致，哇，好享受的一种方式。好了，刚刚呢我们介绍到的是去马尔代夫必须要做的六件事哈，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向您推荐的一次观鲸之旅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哎呀，出去观鲸是不是意味着一天八个小时都漂在海上，这样才能看到一头两头的鲸鱼呢？哎呀，但是在马尔代夫告诉大家，任何一次观鲸之旅都能保证让你看到1500到2500头鲸和海豚，哇，厉害了！一年四季当中，有10到12个不同种类的鲸鱼和海豚会造访马尔代夫，马尔代夫的珊瑚礁便是他们的港湾。除了诸如抹香鲸、尾虎鲸、虎鲸之外，马尔代夫呢还有条纹海豚、斑点海豚、宽纹海豚以及巨头鲸，一大群游过的海豚里面可能有200只。马尔代夫呢还因为能够看到世界上最大的鱼类虎鲸而出名，虎鲸长度5.5米到10米不等，人们呢可以看见它们游过蔚蓝清澈的海水，边游边把水中的浮游生物过滤出来吞进肚子里。那么另外，到马尔代夫旅行的朋友一定要清楚，这儿是一个很严格的穆斯林国家，要求人们遵守当地法律和传统，岛上实施伊斯兰教法和贾法里学校伊斯兰教法，那么即便到此旅行的人呢也得遵循他们的规则。除了景区酒店，任何地方都严禁酒精，饮料呢也不能够被带出景区之外。非法引进物品的包括所有和伊斯兰教法相违背的物品，比如说像酒精、猪肉及猪肉制品等等。在穆斯林斋月期间，游客呢也得遵循穆斯林的传统，不进食、不喝水、不在白天抽烟。那么一些餐厅呢会照顾游客的需要，但都是私下进行的。马尔代夫呢也不允许其他信仰的庆祝活动，但承认游客的不同信仰，允许他们私人的参拜活动。但是和人们在马尔代夫照片当中所见不同的是，花坛上不允许衣着暴露或者是裸着上身，甚至在景区内都是不允许的。好了，介绍了这么多关于马尔代夫的美景还有美食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您是不是对这个浪漫的旅游目的地感兴趣，也想尝试一下呢？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出的闪购线路就是去到的马尔代夫，几条线路不同，岛屿不同，欢迎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 FM974 乐趣旅行，在我们介绍的同时赶快下单抢购您心仪的线路吧。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974乐趣特价游在等你。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74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您可以搜索栏目微信公众号 FM 974乐趣旅行。那上面除了有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线路内容，还有更多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产品供大家选择哈。那今天我们推荐的三条有关于马尔代夫的线路呢，时间安排一样都是5晚7天，带大家去三个不同的岛。那接下来我们逐一的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挑了摩富士岛、港丽岛以及奥金岛这三个岛呢？首先介绍一下，摩富士岛也叫姆富士，位于马尔代夫的南阿里环礁，距离首都马累70公里，由德国人经营，属于中性岛屿。超值的一价全包，每天不同主题自助餐，还有专门的亚洲主题甜点，可以说超级好吃。这里有梦幻般的蓝色泻湖，岛上有一个很长的白色拖尾沙滩，很美很漂亮，而且沙质非常好。岛上的酒店房间啊都是原木风格，非常小清新。房间标配了一套苹果影音系统，每间空调别墅和套房都设有私人平台或露台，带来更好的景色。摩富士岛呢是探寻南亚里环礁的水下天堂了，环礁距离海滩呢也就几米远，再加上水质非常的清澈哈，那里可以说是潜水爱好者非常喜欢的水域了。好，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下马尔代夫港丽岛度假村。这个度假村呢是距马累机场95.6公里，咱们呢可以乘水上飞机，大概需要35到40分钟，是马尔代夫极具奢华的六星级岛屿之一。它是由两个特色岛屿组成，岛屿之间呢有多艘快艇呢可以往返，它还有闻名于世的海底餐厅，是游客们最喜欢的马尔代夫海岛之一。度假村呢是建在两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小岛拉格利和拉里芬湖小岛上，两个小岛呢，通过一条长500米、跨越美丽的蓝色礁湖的人行桥相互连接。马尔代夫港丽度假酒店拥有美丽的掌形白色沙滩，岛上还有一个会说中文的日本女管家，岛上的细节处理得非常好，比如说房间有类似跳棋之类的小玩意儿，洗漱用品都是相当好的，甚至是顶级的产品。沙滩是非常大的一块面积，很细也很白。同时港丽岛拥有全马代独一无二的水下餐厅，造价500万美元，是世界上第一家全玻璃的海底餐厅。餐厅被艳丽的珊瑚礁环抱着，各种海洋生物在珊瑚间穿梭往来，在此就餐绝对是一种非凡的体验和享受。最后我们介绍到的是奥静岛，它呢是马尔代夫埃默菲尔酒店集团打造的第四座度假村，今年7月份才刚刚开业。卡尼富士岛、奥陆岛、奥真岛同属这个集团，位于马尔代夫马累环礁的东北部的圣吉利海滩，以后再也不用愁在一个岛屿度假太无聊了，到马累国际机场乘坐50分钟的快艇就可以到。奥静和奥陆两个姐妹岛衔接快艇啊才20分钟，也是一个一价全包型的度假酒店，一共137座别墅，沙滩别墅69座，水上别墅68座。奥静岛的度假酒店为来马尔代夫旅行的游客提供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轻轻松松的海滩度假体验。酒店内拥有着各种极具当代设计感的独立别墅和套房，精选的餐厅和服务设施是马尔代夫北马累环礁最美的岛屿之一了。每栋别墅啊都经过精心的打造和设计，还为大家呢提供了各种高品质的国际美食美酒和一系列潜水、水疗 SPA、 出海活动在内的休闲活动。哇，介绍了这么多，您是不是也感受到了马尔代夫独一无二的魅力呢？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是孤独星球评选出的一生要去一次的地方。重复一下，今天我们为您精心挑选的这三个岛的不同的线路啊，分别是2019年1月9号和20号出发的摩富士岛，市场价是每人21199元，而今天我们的闪购价是每人20899元。 接下来是2019年1月11号或者是23号出发的港丽岛，市场价每人20,399元，而今天我们的闪购价是每人20,099元。 最后推荐的是2019年1月9号或20号出发的澳静岛，市场价是每人15,299元，而今天我们的闪购价是每人14,499元。好的，那现在呢，大家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搜索 FM974 特价旅行， 重复一下 FM974 特价旅行。 在我们的播出时间过程当中，您随时可以参与抢购，加油了各位朋友。 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974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高磊感谢大家的收听。您别忘了啊，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我都会带着少花钱高品质、很时尚的旅行线路和您在北京音乐广播不见不散。那同时呢，如果您在当期节目当中没有抢购到，没有关系，同时我们会在当天播出，也就是每周一、三、四、五的下午一点钟继续开通我们的抢购通道， 欢迎大家到时关注。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邀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yeah。 果实是歌手莫文蔚的经典老歌，他的粤语版本呢叫《北极光》，这首歌翻唱自日本歌《水色》，莫文蔚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于爱情的思考。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只剩下的果实，你曾说 激情，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爱情的香。

到自然醒的感觉，可可嘿 stop 不要对一时间打开手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